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今年的主题为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共享健康。在最新的一组统计数据中，青年学生人群感染艾滋病例令人担忧。2011年至2015年间，新增病例每年增长35%。2016年和2017年的上升幅度有所减缓，但每年青年学生仍有3000多例新发病例。90后、00后的艾滋病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青年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预防艾滋病的能力较低的原因有哪些？家庭教育如何做好孩子的性教育？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今天带给您的是预防艾滋病的特别节目，性教育课怎么给孩子上。那么如果您这方面普及的很少，不知道如何开口和孩子说，也别着急，今天的节目有很多的知识点和性教育的沟通技巧将分享给您，尤其是要做给高校学生哈，这是处在一个分水岭的一个阶段，高中期间的约束突然之间没有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相对包容或者是相对自由的大学校园里面，之前积攒的压力释放出来，那这一年龄阶段可能对性行为感到非常的新鲜，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隐藏的一些风险哈。所以各位家长也别觉得送入大学就万事大吉了，性教育这一时期必须要跟进。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教育资讯。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等三部门发文，2018年年底之前不能存在无证无照仍然在开展的培训机构。大兴认定10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提供约3000个学位。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声明，英国8校停招中国学生，消息不实。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三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针对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中对各地执法力量不足、监管手段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加快办学许可的审批进度，2018年年底之前不能存在无证无照还在开展培训的机构。 大兴区日前认定了二十一世纪金地仰山幼儿园等十所普惠性民办园，这些幼儿园实施统一的定价，保证的教育经费均为每生每月750元，同时还可以享受政府每生每月1000元的定额补贴。针对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有关部分英国院校停止招收中国学生的信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联合杜伦大学等八所涉及的英国院校25号在教育部官微上发表了官方声明，表示这一消息不真实，中国学生不要轻信。好的，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家有儿女特别节目，预防艾滋病性教育课怎么给孩子上。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今年的主题为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共享健康。在最新的一组统计数据中，青年学生人群感染艾滋病例令人担忧。2011年至2015年间，新增病例每年增长35%。2016年和2017年的上升幅度有所减缓，但每年青年学生仍有3000多例新发病例。90后、00后的艾滋病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青年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预防艾滋病的能力较低的原因有哪些？家庭教育如何做好孩子的性教育？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很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卢红苑。卢所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另外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家庭教育专家周婷丽老师。周老师您好。 今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卢所长好，咱们来先科普一下艾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非常明确的，它主要是经一个是性接触传播，那么包括还有就是血液传播，再一个呢就是母婴传播，就除此之外呢再没有了。在这个老百姓里面哈，有时候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吸毒为什么传播？其实吸毒传播呢，它是归于这个血液传播， 针管注射。 哎，对，大家共用注射器，然后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感染，所以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他一些有误区的行为归宗归而那个简而化之的话，就是这三个传播途径啊，也没有必要特别的恐慌哈，没有其他的。 今天卢所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哈，我们一起来分享给家长，也提高一下大家的警惕哈。 每次讲我都觉得挺痛心的，因为每一个都是涉及到一个孩子一个家庭。那么这里面就给我因为我搞这个工作哈，我会就碰到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个病例哈，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但是让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的哈，有两个孩子哈，都是男孩子。那么有一个呢是17岁，对他印象很深，是因为他确实年纪还是比较小啊，在我们发现的病例里面算是非常非常小的。当时是高中的一个孩子，而且呢，他当时呢是因为性病症状去就诊的啊。然后，当然我们医生哈也会，因为在北京我们的这个性病门诊的就诊者，如果因为性病症状去就诊，我们会推荐他要去做一个 HIV 的检测，艾滋病的检测，这样排除一下艾滋的感染。但这孩子呢，不光是当时很不幸哈，不光是得了性病，同时艾滋病检测他也是感染了艾滋病，就非常非常的令人遗憾啊。当时这个我们因为对艾滋病患者，我们要去做一个我们叫流行病学调查，就是为什么感染啊，我们就会去问他。那么这孩子呢，他就是告诉这个医生哈，是这样，他当时就是有个网友，这个网友事后我们看应该是一个成年的一个男性，那么他在网络就跟这孩子聊，他就是让这孩子说我们出去吃饭，然后那个 一听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老炮那样子的哈，就是吃饭之后他就骗这孩子说，哎呀我没带钱，你跟我回家吧，回家拿钱。然后这孩子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防护保护意识啊，一个陌生的男子他就跟着就回去了，在这个男性的这个家里面，成年男性家里面，这孩子是被强暴的。所以呢就是他就让我当时就很痛心啊，因为我们就是像当时我们跟老师也讲啊，对生理卫生啊，我们好多老师是关注女孩子，我要知道这女孩子哪儿不能摸哪儿不能碰，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很痛心的发现，其实男孩子也应该进行教育，也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啊，这是就是我就是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案例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孩子呢就是稍微大一点，就跟我们今天主题接近，他是一个大三的一个男，也是男孩子，21岁。然后他这个孩子呢是主动的就到医院说我可能会感染艾滋病，他就来咨询来了啊，也是到我们的定点医院，然后医生呢就给他做了艾滋的检测，也感染了。 然后当时就是也问这孩子，这孩子是另外一个情况，就像你说的，到了大学自由度高了，然后就和一群那个朋友出去，当时这个朋友带来一些他不认识的另外一些朋友， 嗯， 这些朋友呢就是也是诱导他哈去服用了一些他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事后经回忆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合成毒品，那服用之后这孩子又也完全没有意识，然后就发生了群交的行为，那么事后呢再检测就感染了艾滋病，所以这个也提示其实大学里面哈就是也有比较复杂的这种社会的现象，当你跟社会接触的时候你一定要啊心存一些保护的这种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在该说不的时候咱得会说不。 嗯，这两个案例里面都是男生， 都是男孩， 而且还是和同性之间发生这样的关系。 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同性之间的传播的途径感染率是不是会更高？ 相对于就是我们仅对这个学生这个群体哈，我们的也做了一些数据的统计，那么相对于异性传播来讲，在这个学生群体感染艾滋病的同性传播的比例会相对更高一些，远远要超过异性传播。 当我们发现哈家里的孩子存在这种同性恋或者是同性性行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它有可能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可能天生他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趋势，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奇，哎，我想去了解一下尝一下鲜，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发现哈家里的孩子有这样的趋势，我们家庭和学校怎么样介入才是恰当的？周老师， 关于性和性安全，首先他不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自我保护意识是缺乏的，那这个呢，其实是从小这在家庭教育里面是需要有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的，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身体的这个胸部啊，这个腹部啊，阴部啊，还有这个臀部这些部位，别人是不能碰的，同时还要识别什么样的人是可信任的，什么样的人是不可信任的。那么至于说到这个关于孩子这个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家长的这个识别这块，其实要往回说一点点，很多人可能认为是孩子变成这个样子，那事实上我们要去看，在一个孩子从那个胚胎期形成婴儿然后到出生这个过程中，他的性别的这个形成是怎样的。那么有一些因素呢会导致他在胚胎期的时候他这个激素的变化，它就影响这个生理的特征形成，或者是他心理特征的形成。所以呢，据研究发现，在这个胚胎期的时候，由于这个先天性的激素水平导致这个孩子呢，他可能就是已经在发育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这样一个遗传的基因，而家长是不知道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后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们据研究发现是基因对这个男性的影响，就是对男性性别特征的影响是50%，20%左右的遗传基因影响女性。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后天的这个因素对一个人的性别特征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在后天抚养的过程中，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认知，比如说有些家庭他重男轻女，他生了一个女孩，然后从小呢就把这个女孩当一个男孩养，打扮也成男孩，如果3岁之前都这样对待的话，那他的心理性别就形成了一个男性，所以他未来3岁以后想改变这个心理性别是很困难的，最后的话他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同性的倾向。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标签啊，你看那个据那个心理学家他们研究发现，对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刚出生几天，然后去了解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性别的这个影响，一般你会发现对于女婴儿会用粉色的这个小被子包着，然后对男婴儿会用蓝色的这个小被子包着，所以他就一出生就有了这个性别的这个意识和倾向，那么这样他持续的就会说啊，男孩你就应该勇敢啊，果断啊，坚强啊，有竞争性啊，因为你要有成就和自主这样的一个心理特征，而对女孩的话说你要温柔啊，顺从啊，体贴啊，那么培养她的照顾他人，有责任心和顺从这样的心理特征，那么从这方面来说，就对男性和女性社会标签化 可是这种标签化会导致一些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不能够承受这种压力，所以他就会趋同于认同另外一个性别。假如说我们由于这个社会标签化，我们去培养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某一个特征的时候，在有一些孩子那里可能很难承受， 是， 结果他向相反认同。 嗯，罗老师这一点还有什么补充？ 社会的这种多元化的趋势啊，也导致了就是我们社会上确实是存在有这个性少数这样群体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这也不是说今天才有，这个从古到今啊，这个群体一直都存在。我想对他们我们不予评价啊，它是一个事实。但是有几个事儿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学生们包括家长们哈，我们可以谈一谈。一个是就对孩子们来讲哈，就是一个人的第一次，特别是我们第一次的性行为哈，是有可能会影响你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于影响终生的。所以呢，我觉得要提示孩子们哈，当你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啊，或者是你刚刚步入成年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就是慎重的认可自己或者认定自己的这个性取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只有你经过一个成熟的慎重的思考之后，然后你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啊，比较合理的一个第一次，这样不会让你事后你可能会后悔啊，会怎么样的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不争的事实，就是说有一小部分人他可能会发展为啊性少数人群，但这样的话我就会对他们这些朋友来讲，我会提示哈，就是你也不要太过于自我否定啊，因为这个毕竟是它是一个事实了，那也不要去自我放逐。因为有的人真的会有，就是我心理压力太大，我无处释放，他反而会比如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那么增大了一些风险啊，感染艾滋病啊，包括性病的风险。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希望他们能够如果已经是事实的话，那你就是要自我认同，然后要学会就我怎么去保护自己，我把我的这种就是比如传播或者是感染疾病的风险啊，我要降到最低。那我跟一些就比如说性少数人群的家长啊也有过这方面接触，其实很多家长他一开始确实无奈悲痛，然后慢慢的更多的家长会就是去接受这个事实，怎么样去关心去爱护我们的孩子，因为毕竟他也要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下要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应该注意的这些事儿。是补充一点啊，我觉得家长其实也应该给孩子要树立一个责任意识。因为就我了解，有些人就是发生了一些这个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他是出自于一些就是没有责任感，他会觉得哎呀我有好奇，或者说我有这方面的一些愿望欲望的时候，那可能如果是和女孩子，那我可能我的责任呀或者说我的错误会更大，那男孩子之间能就是一个游戏而已就结束了。所以这块呢，我就是还是要提示哈，就是不管你的对象是谁，其实你应该首先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同时你要对他人去负责任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度。 现在我们也经常能够在网上能够下载到的这个陌生人社交应用软件哈，渐渐衍生出了性加交友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这一需求蔓延到了高校。过去我们理解的是性是爱情的一种升华，但是现在他可能频繁的交换性伴侣，或者是猎奇心理重，有的会尝试这种同性的行为，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 缺少了一个识别能力。如果用这样的软件呢，其实他们没有识别这些东西对自己造成的危害是什么，多研究多了解，然后知道它的利弊，同时把握一定的尺度，保持一个合理和安全的边界，这个是对自己有益的。如果说只是去追求这样一个身体的接触的这个群体，他们内心是比较空虚的，因为在他的生活里是找不到乐趣，找不到新鲜感，或者是他也害怕担心深刻的跟人的链接。 我感觉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自我约束能力的一个提升的过程，因为就是说生理冲动啊，包括性冲动在内，每个人都会有，那么绝大部分人他是能够控制自己 的。 哎，对，可能一个小男孩看见一个漂亮姑娘，他会有一些生理的冲动，这很正常，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扑上去如何如何，这就是你对你自己冲动的一种控制。像孩子们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就现在有了冲动之后，他并没有一个主动的或者说外部的一些教育的体系，家长的这种教育的这个内容里面没有包含怎么去控制你的这种冲动的行为，这样导致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儿啊，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就不是你的所有的冲动包括生理冲动都应该得到满足，而且你的方式是可以多样的，不是以这种约炮约友的这种方式去满足。再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提到一些性少数人群啊，其实他呢因为很多人还是有社会压力，他不愿意去暴露身份，那么这个 一个人，我老说他心里有一件事的时候，他一定是想释放，想去解脱这个压力。那么有的人呢，是以这种，比如说我就是频繁的去换伴儿，这样的去释放自己的压力。但殊不知呢，这结果很多朋友吧，我发现他们真的是高知，就他的知识、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的这严重的不对等啊，他专业知识很强，但他不知道，就是说可能某些群体里面艾滋的这种感染风险已经很高了，那么就导致就是伴儿越多，因为这跟那个买彩票是一个道理啊，那你买的越多，中的这种概率会高，但是艾滋我们真不希望他这中招的概率那么高，所以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就是单一性伴。这个忠诚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首要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来谈一点哈，就是如果哈与疑似艾滋病人发生了关系，这一点如果进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会要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呢？ 几点建议吧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先别太慌哈。你首先如果说发生这种情况，你尽量的去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艾滋病患者或者是感染者，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国家从整体上来讲，我们还是一个低流行水平的国家，包括北京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碰上一个感染者哈，这种可能性你先得要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吓唬你啊，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当然这很难，但是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希望能确定哈，这样为你我下面说的下一步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要冷静评估自己感染的风险啊。那么我们知道艾滋病，刚才主持人也反复问我这个传播途径，很确定就是一个是血液，那目前可能这种情形下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个母婴也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就是性传播，那么性传播不是说没有防护手段的，如果说你有这个保护意识，我们全程用了安全套的话，那你就基本上没有被感染的风险， 就可以隔离了，是吗？ 哎，对，就隔离了这个 HIV 病毒啊，所以这块大家也一定要就是静下心来评估一下自己感染风险有多大。当然到最后了，再退一步，就是说，哎呀，对方也是，那么也确实是没有用安全套，没有知道保护自己。那么我们也推荐，也会有一些补救的措施。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北京市啊，也在试点的去做一些叫我们叫暴露后预防。就说一旦真的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儿的话，那一定要，我要强调再强调，就是说第一时间尽早，千万不要等啊，你再思考前思后想，完了琢磨几天之后你再去，那如果有这种风险一定尽早的到我们的这个指定的医院去进行专业的咨询和评估，如果需要的话，那我们的医生会给他进行这种暴露后的药物预防，那么这种药物预防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百分之百，但是他预防感染艾滋病的这样的这种有效的这种比例还是很高的。 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哈，多一个性伴侣可能就多一份危险，多一次危险的性行为就多了一份感染艾滋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所以不论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罢，一定要洁身自爱，而且一定要记得采取这种安全措施来保护自己哈。不管还是男生女生，不管你是在读大学还是在读高中，我觉得千万不要让你一时的冲动影响你的后半生哈。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精彩稍后继续。 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